攻读《生命记》第十八章。利未人司祭即全利未支派，在以色列中没有份子和产业，他们靠献与上主的火祭祭品和他们应得的一份维持生活。他在兄弟中间没有产业，照上主向他所说的，上主自己要做他们的产业。这是司祭由人民应得的一份，就是宰杀牛羊做祭献的人应将前腿、两腮和胃脏给司祭，出收的五谷、酒、油和初剪的羊毛亦应给他，因为上主你的天主由各支派中拣选了他，叫他和他的子孙时时以上主的名义服役供职。如果一个住在以色列境内任何城镇的利未人离开了本地，一心一意的要到上主所选的地方去，他可因上主的名义供职，如同在那里侍立于上主面前的利未弟兄们一样，分享同样的口粮，不必变卖祖产。几时你进入了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土地，不要仿效那些异民做可憎恶的事。在你中间不可容许人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经过火，也不可容许人占卜、算卦、行妖术或魔术，或念咒、问鬼、算命和求问死者，因为凡做这些事的人都是上主所憎恶的。其实就是为了这些可憎恶的事，上主你的天主才把他们由你面前赶走。你应一心一意属于上主你的天主。你要赶走的这些民族听信了算卦和占卜的人，但上主你的天主为你却不是这样安排。上主你的天主要由你中间，由你兄弟中，为你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，你们应听信他，正如你在何勒布集会之日求上主你的天主说，唯愿我再不听见上主我天主的声音，再不看见这烈火，免得我死亡。上主遂对我说，他们说的有理，我要由他们的兄弟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你一样的先知，我要将我的话放在他口中，他要向他们讲述我所吩咐他的一切。若有人不听信他因我的名所说的话，我要亲自同他算账。但是若一位先知善感因我的名说我没有吩咐他说的话，或因其他神的名说话，这位先知应该处死。也许你心里想，我们怎能知道上主未曾说过这话？彼时一位先知因上主之名说话，若他的话不实现、不应验，这话就不是上主说的，是先知擅自说的，你不用怕他。